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健康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李宏伟大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支架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李主任，您好。 您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将会和上一期来聊聊有关支架哈，就是上一次您也提到了70%以上的这个堵的这个血管狭窄的这个朋友可以考虑，当然要结合自身的一些疾病的这个特点来进行考虑做支架。那在您的实际的门诊当中，大家就是如果医生给了这个建议之后，患者最担心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些呢？ 第一个呢，我想他们担心的就是说我放这个支架，放一个异物进去，会不会导致我有其他的这些不适的这些表现？甚至于有一些病人，这就跟这个笑话一样，就是说我不行，我按了以后我老难受，老难受，真是心理作用。你给我拿出来吧，这个放进去以后是肯定是 拿不出来的， 拿不出来，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呢，另外还有一些现在不恰当的宣传吧，可能也是对这个病人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障碍，所以病人有的时候还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支架的这个植入。 但是从这个心脏这个治疗的效果来说，其实支架是一个效果非常明显的， 立竿见影， 立竿 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完了以后呢，也是挽救了大量的这个生命和心肌，挽救了大量的，就是在你没梗的时候，那么做了这个第一个挽救生命，第二一个挽救我们上一期说的对你的生活能力啊、劳动力的这种挽救是非常有效的。 是，所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这个所以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哈。 对，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一个异物放在我们的心脏当中， 对， 我们也知道有些心脏的这个做了支架的患者，您可能也会开像那种抗凝的药物非常的多哈， 对， 定期要吃。它毕竟是不是有一定的异物在里边，会不会把这个就是有老百姓解释说啊，这放了一个异物之后，有好多东西包着那个异物越包越厚，结果又堵了，这种可能性， 是有这种。这您说的很专业，实际上我们就叫内膜增厚。就是这个你放了支架，一开始是裸在这个血管腔的这个表面的，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人都有自体的这种抗异物的这种 能力啊 、它就爬呀，那个内皮呀就爬呀爬呀爬，就把这个血管，就是这个支架，就包在这个血管的这个我们所谓说的肉里头了，就包在这个里头了。那么这个是大部分，就是100%的人都会有这种反应， 都会。 但是有的人会比较激烈，那就会增厚的厉害，那么这就我们说的那个5%-10% 的 这个人群，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出现再狭窄的这种情况。但是大部分人，像90%-95%的人，他可能就没事了。 所以这个那是不是就是即使是1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不是特别高，所有做支架的是不是都得吃抗凝的药物？ 都得吃。但是现在有一个医学上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弄清楚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没办法事先知道 哪些人群， 张三李四。哪些人群他不喜，我们叫不喜欢支架，他的血管不喜欢支架，就是哪些人是喜欢支架的，就是我们没办法。所以呢，现在也是大型的临床实验出来，就是大人群的，包括几上万人的、2万人的这种人群的这种实验，就发现你长期的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吃这个抗血小板的药物，对这种再狭窄是有，还有一个就是血栓的形成，不光再狭窄，还有一个就是支架内血栓的形成，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只能说，那么这些人都去吃这个抗凝，因为没办法提前预测 哈，就是甚至于有一些人开玩笑也不知道，就自己想的，然后就是哎呀，你看我是疤痕体质，您这外边留个口还有结疤呢，我这个心脏里边弄个支架可能还会结疤啊。 对，这个呢没有明确的依据，但是呢也不无道理吧， 听着还挺好， 还有点理，对吗？但是呢，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所以大家就是 希望大家都去吃， 都去吃啊， 对，都要求吃。 嗯，其实您看啊，放支架的人其实心脏不好，就冠心病的问题。 对， 原来您也讲过，它是一个慢性病， 对， 然后也多年的生活习惯等等， 对， 养成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哈。 对， 您说放了支架之后，他这个生活习惯不改变，或者是这个不调整，他是不是还会存在风险？ 所以上期我用了一个词叫亡羊补牢， 亡羊补牢， 亡羊补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管道系统，就水管的这个管道系统，大家想，如果说这个你的水质不好， 嗯， 那你的管道是很容易生锈的， 嗯， 说我现在就把一个生锈的地方积的这个沉淀物的这个地方把它清理了， 嗯， 那你别的地儿还会吗？还会，因为你水质没改变，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要强调水质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说的那水质怎么改变，比如你不要高血脂， 嗯， 你不要高血糖， 嗯， 你不要高血压， 嗯， 你不要吸烟，你不要肥胖， 嗯， 这些都是减少支架，就是这个支架内再狭窄，支架内血栓以及包括其他部位血管出现动脉中央硬化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 对， 包括一些基础疾病的控制哈， 对，对， 就是特别的显得特别重要， 对， 对， 对， 所以有些人会真有这样的人，就是今年做了个支架，嗯，过个一年又做一个。 这我不敢说太常见了，但是一点都不少见， 一点都不少见， 一点都不少见， 嗯， 所以我们回来一问，嗯，怎么个情况， 嗯， 我戒了半年烟，半年以后我觉得没事，我又抽上了， 嗯， 该喝喝，该抽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到一年的时候，甚至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又来了， 又来了一次 啊！完了，本来原来的那个两根血管有问题，一根血管需要放支架，另外一个不需要放支架。 嗯， 如果你好好的，可能那根血管这一辈子也不需要放了。 嗯， 但是你不好好的，你不听大夫的，你就是任由自己来，那根血管本来是不需要放的，很快就发展成要放支架， 嗯，是，所以这个就是不是说您刚才说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 对， 对， 对， 但不是一劳永逸的是吧？ 第一个不是一劳，另外我还是强调啊，千万别认为我放了支架，我冠心病治好了， 治好了， 没有治好， 没有治好， 没有治好，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谁呀，啊？大家看到一些不实的广告， 嗯， 说我这是和冠心病告别的地方， 嗯， 我这能治愈冠心病。 嗯嗯， 起码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证据， 都没有证据， 都没有证据，也不要相信他， 嗯， 都没有证据，那只能靠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善啊， 嗯， 稍靠我们一些药物啊来控制。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如果做完支架，在医生的要求下，是不是也是要定期随诊的？ 一定的， 嗯， 我们要求病人是一个月要来一次， 每个月要来一回， 每个月要来一回，来一回呢，但是每次检查的项目可能 不一样， 可能不一样。比如说你血脂，我可能你心肌梗死以后，我可能三个月的时候要给你查一次， 嗯， 完了一年的时候再给你查一次。当然这都是控制比较良好的， 嗯， 如果控制不好，我给你换药，可能两三个月就要查一次， 嗯， 就要查一次， 嗯， 所以这个是根据你的病情，大夫让你查什么，或者说是大夫希望你多长时间来复诊一次， 嗯， 这个都是有这个 要求， 要求的。 对，其实也是为了大家好，就是这个复诊，其实你别看老抽血，老抽血， 对对对， 当然确实对于这个心脏的检查当中，其实这个血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对，包括你看我们现在的心脏中心、心脏内科，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个冠心病的这么一个病人的人群， 嗯， 也是我们的数据库。那么我们也会定期的给病人打电话， 嗯， 一方面呢了解病人现在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观察，我们也通过这些大数据， 嗯， 我们来观察看看这些病人远期的效果怎么样， 嗯， 会不会再有心脏事件的发生啊什么， 嗯， 再有一个呢也是提醒病人该吃的药你得吃， 嗯， 该复诊的你得来复诊， 嗯， 也是这么一个 要求啊， 一个要求，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想的状态， 对，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对 对 对 吧？然后让这个数据能够看出一些规律， 对 对 对 吧？ 对 啊，那说到这个心脏的支架，可能还有很多人问您哈，说李主任，你说这个人哈，这心脏能做多少个支架？可能是能搭多少个支架？ 你这要放，那就这个可以放很多了啊！最多的我们也见过十几个支架的。但是呢，从原则上讲啊，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病人是三支， 嗯， 这个血管的都有病变， 嗯， 需要很多支架，比如说三个以上啊， 嗯， 甚至于更多的支架的时候，我们首先跟病人选择的是什么？ 嗯， 是搭桥， 是搭桥，啊， 对，你就需要去搭桥去， 哦， 需要去搭桥， 搭桥就等于是再造一条公路，是吧？ 对，再造一条，我隔开你这个狭窄的这一段 啊， 从 这个主动脉这块搭一根桥，搭一根血管过来，跨过你狭窄这段到你的远端，吻合上，那这样的话我就避开了你的这个 坏死的这些， 对对对，就是狭窄的 狭窄的部分， 对， 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每人情况 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一人一样， 一人一样， 一人一样。 所以就是上期您也提到了，说这个从心脏的支架到搭桥，可能接受度哈，就是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毕竟那个是有创伤的， 嗯， 但是从我们现在临床的研究出来，第一个多支血管的病变，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等等，这些情况可能搭桥倒是更好的选择，而且现在第一个啊，大家知道搭桥的技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 这个已经非常成熟，已经非常成熟了， 嗯，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血管的成活的时间，也是比较长了，越来越长了，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搭桥的，就是个支架的病人，之后要吃双联抗血小板，要吃一年，以后要长期的去服用单联抗血小板药。但是你比如说合并一些消化道疾病 出血的 病人，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劝他是去做搭桥，因为做完搭桥以后不需要长期的去吃这个抗血小板的药物。 这个多说两句，就是任何的阿司匹林类的，就抗血小板的药物，啊， 对， 都应该是评估一下你胃部的这个， 一定的， 一定 我们叫血栓风险，就是你出现血栓的风险是多大，另外一个你出血的风险是多大，我们不能因为治疗这个病而导致另外一个病 是， 这都不行的， 都不行啊。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就不要说我也没去医院去评估， 对， 然后看别人吃这阿司匹林，那我也在家吃， 对， 这其实还是有一个 当然有了，而且呢，特别是我们跟消化科大夫的这个合作，消化科大夫就因为他们老做胃镜嘛，就看到一些吃这种阿司匹林这类的药物的病人的胃出血的比例还是很大的，还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听大家千万别自己吃药， 对， 这是最为关键的， 对，现在都有争议，就是说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吃这个阿司匹林，当然放完支架以后你肯定是要吃， 肯定要吃 的，这个没问题， 但 是没放支架的病人，什么样的病人该吃，什么样并不该吃，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也是要由大夫去决定这件事情。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搭桥其实是一个有创的治疗，支架很多人也 微创 的， 对，支架我们叫微创。 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做这个支架？ 怎么做这支架？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多数95%以上的病人，我们都是从桡动脉，就是从这个 手腕的 手腕这个地方穿刺。穿刺呢，病人是清醒的， 是一个局麻， 打个小包，完了从这儿穿一根那个针进去，进去以后呢，我们再进去导丝，进去导丝也就像铺铁轨一样，完了让我们的导管沿着这个血管进入到心脏的血管，到心脏的血管的开口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再进入这个更细一点的导丝，进到血管里头去，你比如你哪有狭窄，比如你 A 血管有狭窄，我就进到 A 血管里头去，这个时候都有 X 线的，那我们造影打造影剂，我们看你狭窄的部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先要拿球囊，先要把这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扩一下 啊，撑一下， 撑一下，这样呢后边的支架好进去，撑一下之后，如果撑得充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把支架放进去，放进去定位，定位就是说一定要放在你狭窄的部位，你不能最后这根盲目的你放到一个偏啦，或者说太长了也不好，是太短了也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这个大夫的经验和大夫的这个目测的这个能力，比如放这个二十毫米的，还是放30毫米的，这个长短，完了以后撑开以后，如果撑的还不够满意，就是膨胀的还不够满意，贴这个血管壁贴的还不太好，那我们再拿球囊，再去扩一下这个，让它贴壁越好，它以后再狭窄的发生率会低。 哦，所以您这么一简单的讲解，我们再大概了解这个支架是怎么做的啊？ 对， 其实全程也是在这种影像学的这个辅助之下， 对，X 线的辅助之下 来找这个最后的这个点哈。 对， 那整个这个放一个支架，一般情况下你们这个手术啊，多长时间 啊？很短。现在我们这个技术成熟到，就是说，当然除非是复杂的，那是也有做几个小时的，二三十分钟就完了 啊，就解决问题了， 解决问题 啊。所以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微创的病人呢。 来清醒的、 嗯、 手术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也要求病人清醒、 嗯、 因为我们要问病人有不舒服吗、 嗯、 病人要知道有没有不舒服什么的这些情况、嗯、完了以后再有一个是回去像做这个桡动脉也不需要躺， 嗯， 原来我们都是从大腿根那个地方穿， 对， 那个要躺24小时很难受的、嗯、有时候躺着24小时比做手术要 难受 的多得多，所以呢包括一些腰不好的老人什么的、 嗯、 就很难接受。那么现在桡这个从这个桡动脉从这手腕这地方进、 嗯、 那回去吃饭只要你不用这个手回去吃饭、 嗯、都没什么太大 问题。 而且这个手术的风险，就是因为很多人一谈这个家属签字啊， 对， 一看风险一串， 对，这个就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任何一个操作， 嗯， 你包括做阑尾炎，对吧、 嗯？ 都有风险的、 嗯。 这个风险可能比例不一样， 嗯， 有的是1%，有的是1000%，有的是1000000%。 嗯、 但是作为医生来说，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我们已知的可能的风险都要跟病人家属、 嗯、都要说一下， 因为一旦出现了在你身上，哪怕是1000000%， 嗯， 在你身上出现以后，对不起了，就是变成100%。 是。 可能那个9999个人都没问题， 嗯， 您这一个人有问题，这叫1%的发生率， 嗯， 但是发生了，在您身上就是 100%，嗯，所以这个可能家属的知情同意、嗯、啊，这个显得更为重要 一些， 对 对，要知道有这种风险的存在， 嗯， 但是不一定发生， 嗯， 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大夫一定要告知， 嗯，那在实际的这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 对， 常见的比如说不良反应啊或者风险有哪些呢？ 这个有太多了 啊， 因为你一看我们那个签字单可以有 十几条的 、嗯、但是最危险的、 嗯、 说的就是在台上发生猝死， 哦， 发生血管急性闭塞， 嗯， 这个时候是最风险的， 嗯， 或者说是这个血管破裂了， 嗯， 这个是最风险 、 这个、换句话说这是危及生命的、 哦、 你像穿刺点， 嗯， 有个血肿啊，当然这也叫并发症、 嗯、 但是呢这个应该不危及生命， 嗯， 应该不危及生命， 是、嗯、 对， 所以这个可能是最危险的一种哈， 对， 如果能、 就是、猝死 啊、能从手术上下来其实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也不能这么说， 也不能这么说， 我们也遇到过，就是说比如急性心肌梗塞、 啊、 放完了回来在监护室里头没待两小时，他就急性血栓型，这个人高凝状态、 哦、 太高凝了、 哦、 那么这个时候急性血栓又梗了，抬的可能比第一次还凶险， 哎呦， 可能还凶险，那这时候我们就得马上再上台， 嗯， 马上再上台， 所以、这个、 甚至于植入一些比如说像 ECMO 啊、像 IBP 这些辅助、 嗯、辅助的设施， 对 哈， 对， 所以这个其实做完这手术也要去监护室了，也是不是直接推、 一般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是需要进监护室、但是像您说的我们20-30分钟很顺利的做完的、又没症，那我就回普通病房， 就回普通病房，但 是如果不顺利或者说是很复杂的一个病变、 嗯、 我们为了这个更可靠一点， 嗯， 让监护，因为监护室必定是有24小时的大夫和护士在那盯着你的情况， 嗯， 那万一有个什么，我们先知先觉， 嗯， 那有的你回普通病房了，病人可能有难受了，还不愿意麻烦大夫护士，等出了大问题了再叫就晚了。 是，所以我觉得李主任说的非常实在啊， 嗯、 就是把这些所谓的这些可能的风险都给大家解释了，而且说实话，发生率还是非常低的、啊， 非常低，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当然了，其实我们大家也不用担心，其实医生哈、啊、做这个支架的医生其实风险更大。我看你们穿那个厚厚的铅衣， 对， 对 对， 就因为吃射线的问题啊。 我跟您这么说吧，就是真的是我们也是从那个年轻大夫从这里走过来，真是遇到一个并发症，其实我们心里头不比患者好受， 嗯， 真的是这样， 是 因为所谓的并发症啊就叫不可预测， 嗯， 如果能预测，我要知道这人出这个我宁肯不给他做了， 嗯， 他是没办法预测，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真的是还是希望第一个方面认医生认真的去总结经验，认真的去克服这一块、 嗯、 但是想克服到我们只能说降低， 嗯， 不能够说到零，这到不了这个程度、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呢、 嗯、 就是要知道既然你得了这个病了、 嗯、 不论是哪种治疗方案、 嗯、 可能都存在着，你包括你吃阿司匹林可能胃出血的这种可能性、 嗯、 就是有各种可能性， 但是我多说两句啊，就是因为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 嗯、 其实我也听很多同行啊、 嗯、 别的科室的大夫来聊过、 嗯嗯嗯、 就是包括像大查房，包括很多的就是李主任这儿其实控制的这个还是非常严格的啊，要求年轻大夫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手术也好，包括一些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严格的要求， 对对对对对、 嗯、其实这是一个医院的风气的问题， 这个我想不光是友谊医院、 嗯、 可能从事医疗行业，因为病人把 这个生命就算委托给你了， 嗯， 那委托给你了，你就要认认真真的，每一例都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 嗯， 我想这个是从当医学生开始学基础知识，到当住院医生、当主治医生、当副主任、主任医师等等，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嗯，这个其实更多的一个是业务能力，一个是这个人性的关怀， 嗯， 对吧？ 对， 这个确实是。 你说的太对了， 嗯， 千万不要把它当病， 嗯， 把它当人， 嗯， 一定是他有情感的， 是， 一定他有情感的。 嗯， 就像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由现在越来越主张是医生和病人共同做决定， 嗯， 就是更加考虑病人的感受。 是， 他真的是就是接受不了这个吓都给他吓得很麻烦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能强行他去做搭桥， 嗯， 还是要给他考虑一个除了搭桥之外， 嗯， 更加优选，就是还算优选的这么一个方案。 嗯，所以说到这个支架，您看啊，这个李主任用两期的时间给我们简单讲了讲支架的这个来龙去脉， 嗯， 包括它的不断的进展， 嗯， 其实相信还有很多人非常关心很多的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通过李主任这个介绍之后，我们大家也了解了整个医生在治疗， 嗯， 包括在实施手术过程当中这些前后的一些过程。 对， 我们最为关键的就像李主任所强调的，养成正确的生活方式， 对对， 然后这个基础病啊， 对， 治疗的是一个长期，它算是一个慢性病长期治疗的一个， 长这是慢性病， 嗯， 这也是我们国家规定的几类慢性病里边的其中之一， 嗯， 就冠心病、糖尿病、脑血管病啊， 嗯， 这个慢性肺脏疾病之一， 嗯， 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去，而且呢，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生活方式， 嗯， 这个不是一天一天积累，一天就得了的病， 嗯， 是一天一天积累起来，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大家能够养成正确的生活方式， 对对对 对, 对，对 吧？也非常感谢李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 嗯，好，谢谢，谢谢， 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